开什么玩笑？方瑞也是在线的，对叶修的消息回应也很快。不是玩笑，严肃的，考虑一下。叶修说：“转型？嗯，气功师？是的。不是开玩笑？当然。开什么玩笑你？”方瑞发了大概有20多个表情，表达他此刻混乱迷惑的心情。职业圈中职业转型倒也不是没有，也有相当多选手转型后取得了突破，但是方瑞一个全明星级别的选手，他的能力已经完全得到了证实。对他而言，不需要这种先破而后立的突破方式，这反倒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。对他个人而言是这样，对他转型后加入的战队也是这样，所以方瑞只能理解成叶修是在开他的玩笑。 气功师这个职业其实你也不是很陌生，不是吗？ 叶修说。 哪个职业我也不很陌生啊， 方瑞说。正所谓知己知彼，身为职业选手，对24职业中的任何一个陌生那都是不允许的，甚至可以说职业级选手选用任何职业，水平都肯定在普通玩家之上。对普通玩家来说，他们每个人都是全职业精通者。当然叶修又是更高档次的大师级精通，是职业圈中都没有的全职业高手，所以才会有教科书之称。对任何职业都不会陌生，这完全不应该是可以转型的理由。 你不一样啊，我记得你最早是蓝雨训练营出身，那个时候你是气功师的吧？ 叶修说。 我靠，这你都知道？ 方瑞震惊。 家世对气功师从来都是相当关注的， 叶修说。 这我知道，见过不少评论说，如果你们在第四赛季时把第三赛季冒头的新人赵阳挖过去的话，联盟或许又是一番格局。 方瑞说。 可不是，但是垄断会毁了竞技最大的魅力，悬念。为了荣耀联盟可以更好发展，家世只好稍稍克制一下，没有最大程度的去强化实力，真是遗憾。 叶修说。 靠，真的假的？ 方瑞惊讶。 这么好骗，你还猥琐刘大师，看来我需要重新考虑是不是在星星给你一个位置了。 叶修说。方瑞发了两排无语的表情，随后才道， 你快重新考虑吧，不要烦我了啊。看来你对自己的未来很有信心嘛。还好吧。 方瑞倒是不狂妄，就在他确定要转会后，各种分析的评论铺天盖地而来。目前来看，方瑞的转会空间似乎非常大，联盟任何一支强队除了不要他的呼啸，似乎都能给他一个容身之所。 想去轮回来个五全明星的银河战舰？ 叶修问。这是目前最有噱头的一种可能性。轮回拿下孙翔和一叶知秋后，已经4个全明星选手，而且全是一线当打，再把方瑞和鬼迷神怡拿下的话，华丽的让人窒息。作为志在开创王朝的战队，大家纷纷猜测轮回会不会有如此霸气。 只可惜轮回也不能无止境的投入吧，养5个全明星选手可是很辛苦的，而且明年夏天周泽楷合同到期，这位可是轮回舍弃一切也要想方设法留下的吧。你妄图和周泽楷去抢薪金空间吗？ 叶修说。 不敢。 方瑞看起来挺镇定，因为轮回已经明确表示过对他没兴趣了。五全明星的噱头他也很喜欢的，再加上又是冠军队，如果真能进绝对首选。不过很可惜，或许就是因为叶修说的原因，轮回的表态很干脆。 霸图战队有你的老搭档老林，而且这老哥几个退役不远，未来你的位置将更加稳固，看起来也是不错的选择。 叶修说着，不过完了还有但是。 但是未来你的位置是挺稳固，但是没了这老几位，你的身边都会是什么人呢？霸图还有继续争冠的能力吗？目前的霸图在孤注一掷，他们的未来却看不清了。 叶修说。 方瑞没法反驳，因为目前圈内霸图最受诟病的正是这一点，他们阵容老龄化太严重，缺乏平稳过渡的年龄结构，一旦几位老将退役，就等于直接推倒重建，这种方法风险挺大，队伍很可能就此一蹶不振。叶修说方瑞在老将们退役后会有稳固位置，这可只是一种可能。方瑞对自己的前途考量的当然更仔细，他甚至想到也许到时推倒重建的时候霸图又不需要他了，到时候自己又不知会转到哪里。反复的漂泊对于想出成绩的选手来说可不是好事，虽说树挪死人挪留，但频频挪动的那叫流浪，听着就失意就落魄。 再说微草，去年夏天大调整后选手结构相当不错，这一年的磨合也非常不错，这时候加入一个新人重新调整战术结构，重新磨合一遍，我想他们需要好好犹豫一下。还有就是蓝雨了，蓝雨核心稳固，新人前景光明，不过于峰这种级别的选手离开的影响也很明显，这不是新人小鬼能完全填补的，蓝雨确实需要一个强手来补充一下，不过很遗憾这个人不可能是你。蓝雨的战术给黄少天充分的自由，现在再多一个猥琐乱窜的你，团队战打响五人里两个没影了，剩一个治疗一个手残，还有随便一个谁，蓝雨要是受虐癖的话大概会考虑你的。 四队转眼被叶修分析完了，而这四队无疑是目前主流认可的一线强队，其他如烟雨、虚空、百花等上赛季的八强队在人们眼中总还是逊一筹的。呼啸倒是跻身在这一流，不过方瑞正是要从呼啸离开。叶修分析一完，方瑞半天没吱声，他要转会已经有几天了，叶修分析的状况已经从实际操作过程中有所显露了，但是轮回比较坚定地否定了有意，霸图战队他个人比较犹豫，微草战队则是对方比较犹豫，而蓝雨战队和他打了个哈哈后转去和呼啸交流，听说还在联系不知什么队，想策划一个涉及几队的大交换，看来蓝雨确实对方瑞没兴趣的，但却想借着方瑞转会的市场波动收获他们所需，不愧是以机会主义者为核心的战队，连搞转会都这样运作。 其实目前来看啊，稍逊一筹的战队对你来说是更好的选择，烟雨战队战术比较妖异，远程职业主攻，内部靠技术流穿插接应制造混乱，目前是李华承担这个责任的，你的话我看也是不错人选，去了多一种变化多一种选择。再来虚空，李轩上次好像微博说他们需要一点下线，哼，这也不全是玩笑了，双鬼确实还需要一个好帮手。还有就是百花了，这队现在复刻旧路，不过又有新的风格，你去啊没准再增新意，会有突破也说不定。以上三个都是上赛季的八强队，不过除此之外还有一队我个人强力推荐。 叶修说。 行星是吗？ 方瑞揣摩叶修下线。 不是雷霆。 叶修说。 雷霆？ 方瑞一震。 不错，有消失亲仔，你不用担心没有发挥的空间，他是一个可以用战术将所有人能力最大化引发的家伙，尤其加世这一年对他有大提升，现在的雷霆看起来阵容和以前没大变，但我看好他们的未来。 叶修说。 怎么你不提你们星星了？ 方瑞奇怪。 怎么你有兴趣了？看我就知道你还是对星星最有兴趣对吧？有兴趣你妹。 方瑞这话多有对这一整支队伍的不尊重，但明显他也是被气急了。 我们星星一来可以发挥你丰富的转型经验。滚，谁丰富的转型经验了？你先是气功师，然后呼啸教你挖去，本来是看好你练流氓未来接老林的班的，结果不知怎么你又转攻盗贼和他搭档了，前后转了三个职业还说没有丰富的转型经验啊？那怎么能算啊？ 方瑞叫道。 叶修所说的经历他确实有，但问题是这都是在他训练营时期的事了。训练营嘛，在选手概念里就好像学校一样，一切都未成型，当然转来转去了。而他成为职业选手开始，他就一直是盗贼，从未变过。方瑞显然是认为学校里转来转去，那应当算是他挑选自己最合适的，只有职业定型以后再转，那才叫转型。 老实说，星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弱，我们的目标一点也不低，是冠军哦。你再看我们的阵容，有我，有苏沐橙，再加上你的话，三全明星不就是一线配备吗？其他人呢？其他人全是冉冉升起的新星，各大战队跪在我们面前求出售，两脚踢开理都不理。吹！ 方瑞鄙视，不过却也知道这事儿不是空穴来风。星星的唐柔看好的队伍相当多，但听说这姑娘死活对其他队都没兴趣，甚至有队一怒砸出根本不符合新人价码的大合同，结果人连看都没看就回绝了。 不是吹，星星目前较弱的就是角色上，但也在稳稳提升中，只要前期顺利，在高端提升上我们反倒会拥有的优势。海无量的武器一天75级就是证明。 叶修说。